明知泪已白流，明知今晚是终于绝望，可惜依恋未曾够，明天将要凄然地接受，明天为谁倒流，明天将会是不休寂寞，我知道空港中不够，明明千千亿亿的借口，倾听也太荒谬，一朝风雨后终须给冷漠牵走，明晨终于空虚的两手拥抱了以后，孤清的你在失缩的背后内疚，伤痕尽变旧，明朝声如很瘦，明朝将会是漆黑罪恶，趁今晚倾了我所有。是漆黑罪恶，趁今晚。